D100 風波雷的茶杯大班看報紙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 7:39 12月3日 又快要2014年了H7N9 不過這個印傭幾天前去過深圳為何去了深圳一個印傭一天遊不可以的拿簽證自由行都可以的在當地吃雞昨天病情惡化由屯門醫院轉到馬里醫院留醫 需要人工費維持生命跟他接觸過的人有四個都有病徵出現四個曾經接觸過患者的人士出現輕微的病徵暫時留在瑪嘉烈醫院隔離治療目前要追查和患者印傭一起去深圳的朋友 和患者向私家醫院求醫的時候曾經接觸過人士大鑊了一定不止四個四個的四個深圳至今為止未有確診人類或者家禽感染H7N9的個案你問我我就呸一定不信 就令人擔心了究竟H7N9是否已經蔓延到深圳呢曾經出現過H7N9感染個案廣東省東莞亦都未有證實有家禽受到感染我又是呸總之內地任何的資訊都要打個問號信兩成都可能死的 甚至有時他說沒有其實就是有由於印傭去過深圳家禽市場現在特區政府暫停三個深圳的雞場的活雞入口三個而已不是全部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管日就說現在最重要是追查病人在內地曾經去過的地方 有沒有接觸過家禽或者去過禽鳥市場自從內地爆發之後 本港遲早都會出現H7N9人類感染的個案 但根據內地的經驗H7N9病人的治療效果 較H5N1好 病毒到現在為止人傳人的風險有限 不過這個管日說話又是打個折扣的<笑> 港大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菲偉士就說 本港未發現家禽流感H7N9病毒 而病人曾經去過深圳並且在當地吃雞 廣東省又曾經出現過H7N9感染的個案 故此病人可能在深圳感染的 記住這個可能就是巧合去過深圳吃過雞 我不太相信印傭如果去深圳去逛雞場只會去羅湖城買東西你去雞場做什麼真的去深圳買雞回來教授斐偉士又說顯示病毒已經擴散到深圳禽流感病毒在冬季較為活躍故此 預計未來本港仍會有H7N9的個案。 教授又說因為H7N9病毒不會引致家禽發病， 這就是深圳說沒有發現家禽感染H7N9， 即是告訴你根本不會有的。 即使家禽有病徵都是很輕微， 故此當地沒有發現H7N9病毒， 深圳、香港兩地人流交流這麼頻繁， 經常去深圳人士都要特別注意個人的衞生和避免接觸家禽，都是那句。你問我就是說大家真的自求多福了。今天揭開報紙，你花了這麼大的篇幅來去，因為這件事我們最關心。我明白，其實都應該是，但是如果你看開今天的頭條呢， 是以H7N9殺到香港來放在頭條，而這兩張的頭條，一張就是大公，另外一張圖文並茂，你猜不猜到呢？那我要讚他，我倒回去要讚他，當然大公就說H7N9殺到了，另外一張呢奇怪，信報。 信報我相信他擺在，他就擔心當然用H7N9這個禽流感， 如果殺到可能會嚴重影響香港經濟，不出奇。用這個角度來看， 確實H7N9今天 只是跟另外一個爭頭條，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掌握那個海情 那個BB的案件， 離奇案件。 講回這個禽流感先，今天就是兩個主題，當然我們以H7N9為主，還有一個傳媒機構放在頭條，你忽略了的，那個叫D100。這個就是我們已經講報章了，如果創辦人你今天開始說我宣布開始進入這個文字媒體了， 大家要關心，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呢，就是因為大家記得在沙士期間政府那種方寸大亂，如果不是就風波的茶杯就不會搞那麼多一人一口罩、一人一個產、一人一樽維他命，做那麼多民間的活動。 你看回歷史就不斷重演，現在最擔心我都是那句，你當年比今天的環境差很遠，當年沒有那麼多人住劏房，現在那個內地人來香港，第一就是那個內地交往的頻密，你想想當年是一個教授將這個沙士帶來香港，當年是未有自由行的，現在每年有 五千萬內地人來香港，每日30萬人，第二香港居住環境比當年最令我們香港人悲憤的，就是變得差，經濟就好，庫房的水浸，但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就每況愈下，這個令人擔心。還有衞生局的公共衛生的官員，當年因為沙士引咎落台的高永文，你知道他連打防疫針這麼簡單的事都搞不定，如果禽流感在香港爆發，你找高永文去揸fit，死多而前蟲，所以大家要自求多福，我們都是那句，麻煩了。 注重衛生，要洗手了，我們開始在啟動我們的沙士疫症的專業，我們亦都有仍然有H5N9口罩的，仍然有口罩，最高規格的，除了你加入自己有，可以送給自己有之外，亦都可以去我們的上環E出口的專門店D100Station那裡 立刻走出來說是內地的人走來香港拐我們的嬰兒引起全城轟動現在真是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這個玩笑真是不好玩這個確實是一個相當悲傷的黑色幽默我覺得這是一個人性的去到 作為一個母親我們現在都不知道究竟這個BB去了哪裡整件事這樣的警方我都很懷疑那個小提琴盒可不可以裝到小朋友真的不知道不過現在大班你昨天打電話上來警方就很簡單暫時因為未有發現屍體你律師當然知道沒有證物就很難告 所謂媽媽叫做媽媽也不知道有沒有資格就告他謀殺的因為死無對證現在只是暫時要拘留他進行進一步調查你就只可以用一條教輕的罪名非法處理屍體罪名拘禁他看到昨晚他就黑布蒙頭戴手扣鎖鏈添 五花大綁的了這個就不是因為我告訴警方做這些事其實不是因為這個媽媽會偷走這些擺明就是說你是重犯是一個humiliation來的就是一種屈辱來對一些犯人就用鎖鏈九鏈拖著你帶你回家回家回家做什麼呢我可以告訴大家 估計分析也不是估計也沒有估計就要帶回去問他那個嬰兒躺在哪裡你何時發現他他怎樣被人是被人焗死的為什麼會焗死的你明白就從那個方向調查而且因為很多開始有些人都在估計或者分析六個月大的嬰兒其實就不是好像一兩個月大那麼容易焗親 因為他手腳曉硬即是焗親他自然的反應你不是那麼容易是不是有些外在的強烈力令到他根本不能夠保護自己呢通常焗親的嬰兒那些都是兩三個月大他們不懂得反轉手腳沒那麼靈活不夠力你擲著他根本都沒辦法推得開等等 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警方是循著謀殺即是他殺那方面進行調查所以大隊人馬出動了很多人 反而上次不見的B沒有出動那麼多人 這次出動很多警力去堆填區 希望找回BB的屍體 如果找到屍體就容易經過解剖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罪證 究竟這個嬰兒是他殺還是意外死於一些意外這也是警方要做的事就要去將軍澳堆填區 證明網上的朋友很早時已經提出很多疑問證明不是他們沒有同情心而是他們覺得有 偵探的頭腦因為一早都有懷疑他警方因為根據閉路電視和街坊口供很多天都沒見過帶過嬰兒而過去在報室之前的幾天他都是出街都是 封到密的又沒有封為什麼要遮到實呢所以警方一直都有懷疑當然辦案的警察一些有經驗的警察鑑貌辨識當然可以所以要讚賞辦案的警員一絲不苟抽絲剝繭終於令到這個 所謂人家的媽媽就鬼拍後尾枕天網恢恢疏而不留其實如果這個媽媽如果你說是那些慣匪她可以什麼都不說因為有沒有證沒有據這些就是所以叫人不要做壞事做壞事很容易鬼拍後尾枕自己說了出來 所以很多人都問警察查案是怎樣警察查案沒有的不停問你都沒有問問一下終於你會break down的還有警方覺得他在這件事上這麼慘的事他那種是冷靜得滯而且你試想一下如果一個媽媽 獨自跟一個嬰兒生活6個月懷胎10個月 如果突然間看到身旁的嬰兒被自己或者心口有什麼問題而被迫死了你想想那種情緒的崩潰還會不會不停地出入推著嬰兒車有兩個可能性一是就是有點而冷血當然有些事情不知道做了什麼心理上確實有些問題公道說一句從 梁浩依議員說可能嬰兒真的意外死了當然這個我們沒有排除他不知道怎樣交代跟親人、老公交代未必是他老公現在又說三奶、二奶未必是他就想想怎樣處理了屍體之後很衝動地處理了屍體之後又不知道怎樣去交代嬰兒不見了終於想了一條屎跳出來 但天網恢恢都是疏而不漏這個頭條佔了今天很多份蘋果、星島、明報、AM730、城報、東方、都市頭條另外《太陽報》說有個傻佬脫了衣服隨街走有個女警 好東西這個女警剛剛在學堂出來沒多久就對付她拿一支伸縮警棍出來有些網民就說那些男人去哪裡為什麼男警沒有了只有一個女警那麼巧在街頭就撞到這位女警行單必的根據報紙說這位男士向這個女的Madam 賣去不過我們看到報紙的連續拍攝見到他處理得非常好但為何會有單必的女警出現反而我有趣後來的男警員出現終於出現了我不知道去了哪裡可能他處理其他案件我又不想說他吞撲但現在網民就說男人死了沒有男人不過呢 大班你就說這個傻佬不過其實這個確實大家要看看他的背景有壓力讀書實似乎現在引證雖然浸會大學有一個同名同姓的浸大的碩士生而他自己對著女警都說我是碩士生 這個一定是提的,你浸會就怕什麼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同名,不過今天另外有一宗新聞,有時候去麥當勞吃漢堡包,吃包吃著刀片, 有東西送 接著告上法庭但原來在麥當勞要告人的時候就告訴人家是林瑞麟的弟弟後來法庭解釋說我當時是想開玩笑對鬆弛一下情緒和環境即是不是啦講完啦 雖然叫林瑞什麼或者林什麼倫認了林瑞麟的弟弟其實有什麼好處呢我又不知道又怎樣可以將環境鬆弛呢即是你告訴人梁醒波的弟弟可能還會大哥很多人都不認識梁醒波沈殿霞沈殿霞或者是通我是通的弟弟或者是杜汶澤那些 有分零鐘我們真的要譴責蘇錦良卡片蘇我們真的要找那個批評人家說什麼顧問欠操守你這個局長有操守嗎你這個特區政府有操守嗎我們要找一個顧問談談我們表示對他支持監製要找一個顧問吳小姐是不是叫Jenny <是>我們找得找他因為平時據聞一至五都不在香港他星期五回來星期一又走了所以今天可能都不在香港了所以今日還有一些頭條不過《經濟日報》的以港股闖高位還有一個頭條就是掛這個紅色發出這個紅色這個 旅遊警民匯報發紅色卡梅倫真是卡梅倫巴閉英國佬現在好厲害帶著一隊最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貿易團去訪問中國香港今日確診首宗的人類感染H7N9的禽流感個案 患者是一個36歲的印尼籍女傭 政府從來都沒有扭曲顧問的研究結果作為顧問在未得到客戶同意而自行選擇公開參與受聘研究項目相關事宜的討論是漠視了從事顧問工作人士最基本的操守 樓市的泡沫風險仍然是不容忽視的交投疏落就不代表市民對住宅或非住宅的需求減少了政府沒有解決了供應的不足收回這些措施我們當然是要在一籃子的客觀條件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早晨早晨又回到我們節目時間為何要8時10分又遲了開麥克風我們又遲了為何呢我們一定要在8時07分前開麥克風 06分我們再做一些剛才你攝了那麼多那些是 誰說要攝這些東西進去呢林毓華還是周柏呢06分就要開麥克風怎麼會無緣無故放這麼多東西進去稍安無躁大班剛才你跟我說 昨晚很早已經知道H7N9知道 現在看回如高永文11點多那麼晚才走出來 明知昨晚 不想去做頭條不想去做頭條不想令社會恐慌這些他要記得當年的楊永強醫生就死撐說沒有社區爆發這些就是歷史告訴我們真是一次又一次重演總之高永文就是無能的一個無能的人去掌管香港人的生命這件事就不用想另外一件事要說的他準備在年尾推出全民醫保的諮詢我告訴大家一定要反對沒得談的當年你都記得林毓華 鄭家富應該我們跟蕭教授哈佛派你蕭教授我們在電台跟他辯論大哥香港唯一的福利我們要講清楚香港只有兩種福利基本上三種勉強是三樣一住屋現在都被救病現在起碼有一半人口住在資助房屋裡面 現在問題出現了一半是不夠的因為屋價越來越貴的時候昨天房署出來說你怎知道是否有骨落地呢又不知道即是說過就不算了說過不算這個不是政策好了第二個問題就是現在起碼香港人口你要去到百分之七十五或以上的人即是還有不是住在資助房屋裡面的一半人口是需要資助房屋的照顧的這個已經做得不好了本來做得很好的事情 現在變成做得不好新加坡、學香港當然人家做屋幾好現在差不多去到九成人是住政府資助房屋的九成人口這個問題還有房流房的質素和空間好我們不堪提你知不知道有資助房屋總屋有複式的不要再提那些行政人員資助房屋心傷 你另外還有兩樣福利是甚麼呢另一個是教育15年免費教育再加一個還有一個就是資助的資助得都叫做非常慷慨的大學教育但大學學位仍然不足夠所以現在就逼了一班人去讀副學士大學就找這班人來掠水 副學士應該是資助的在你未開大學之前很簡單當你未有足夠大學學位的時候你用副學士來解決一些希望可以繼續升學的小朋友年輕人你根本副學士應該是資助的這個又未搞定所以教育和房屋前教育呢房屋都未搞定唯一是醫療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使用公共醫療現在所謂的primary care 即是最基礎的醫療照顧大部分人是光顧私家醫生的是有需要的人才光顧門診的因為門診排很久隊的好了 當年為何說要搞這個叫做醫療保險呢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就很簡單當年因為私家醫生沒有生意去沒有生意的時候就不是像現在那麼做星球人當年就朝九晚五就出錢一叮很多這些名詞招三無四招三無四又有招九晚五都有招早九個晚五個招三無四招早三個晚四個問題就變成了有些私家醫生就變成了他們門堪羅雀亦都浪費了他們所以就想到為何不用私家醫生來輔助公共醫療系統呢 方法就很簡單有醫療保險的時候市民有保險幫他付錢他就可以去看私家醫生物盡其用人盡其才但當年大家記得當年還可以有那時候是97年97年的蕭醫生1999年因為你是醫務衛生事務委員會稍後回歸之後 你想想多少年呢 那時經常說是醫療負擔很結要早點做點功夫但今時又不同往日等於我們剛才說沙士的問題一樣今時今日人窮了大部分人 富起來的我們不要說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今時今日在私家醫生私家醫院就不是門堪羅雀了是奇門如市了是供不應求大哥你還推過保險出來我想問阿富哥你做了這麼多年立法會議員又做這個衛生事務衛生事務是醫麻煩你們不要 大哥也不是醫務衛生事務委員會你不要醫讀了個陰陰陰毛什麼我經常想醫務委員你醫了高永文算了你醫了高永文委員會委員那麼多年我做過一年主席很厲害我問你今時今日你買了Insolid尤其是窮人 尤其是你是一個強迫性的保險強制性我問你你買了之後有什麼用除了自己付錢之外你有什麼用因為你根本沒有資格去私家醫院住私家醫院不會收你這些現在你有錢你不能去私家醫院又不夠醫生你監人買了現所無端端就在 窮人的荷包打主意打荷包根本就打劫法蘭西進攻紅毛鬼打劫紅毛鬼進攻法蘭西沒有意思這是很明顯是虛招大班大家都明白你是益過這些現政所公司益保險公司之餘他也知道喂夠了 繼政改之後我相信這是另外一場仗這場仗是關乎到香港每一個人日後人口老化之後的衛生、健康、醫療的政策這是相當重要的大家要去抗衡其實我講了很多年了都寫了不知多少篇稿了 其實要解決醫療政策現在突然間97回歸之後 醫生我們香港的醫生的供應只限於兩間大學一間叫中文大學一間叫香港大學就由他們去生產我們的醫生以前九七之前是有另外一條隊供應的所有英聯邦國家的醫生都可以來香港行醫的英國 加拿大、澳洲、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所以你的問題就是很多供應你變成不用擔心你變成不只是我們本地大學訓練醫科生源源有供應但去到今時今日絕了那條水只剩下兩間大學有醫生供應 我問你哪裡夠醫生有什麼可能夠醫生還有你的醫生還有一個問題出現很多人沒有說你大學剛剛畢業出來的醫生你訓練一個醫生要多少年你讀五年出來做一年實習接著再要在醫院做六年你才可以做專科換句話來說你十幾年才訓練到一個專科醫生 哪裏會救專科醫生現在大部份專科醫生就去找真銀所以公共醫療的陳恩健說陳恩健說多可憐他去看教授級的醫生私家醫院他有沒有說哪個醫生他說留下來才罵他他說粗口了已經嚴到照肺說肺有事接著說血管有纖維化 如果肺生癌症,現在直接說生癌症 接著要開刀,開刀前,如果肺生癌症,血管不正常,心臟運作不好,要先通波仔 但醫生說,第一 醫生說明天安排了他照這些MRI所有的東西陳欣健就說明天等我照了先看一看我是不是生癌症對不對先跟我通波仔對不對我還要照還未做PET scan還做了一些心電圖之類的東西很簡單的醫生怎麼跟他說陳欣健也叫做出名人有做過警司有高大威猛有知名人士 又認識的當然認識的不認識的不會幫診他怎麼跟他說以我行醫幾十年的經驗你不用照的了你一定是生癌症你一定要通波仔現在立刻進去通波仔陳欣傑說不好大哥明天才吧走了去就採取他所有東西都成為歷史然後第二天照過了沒有生癌症不用通波仔 我問你醫生現在做什麼醫生就很簡單你入侵他你說心絞痛好什麼都好通波仔立刻就開刀了不理的了收手術費我有個朋友幾年前都不是現在我告訴你幾年前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大家都認識的那個老友記他老爸有病又去看一些又是教授級全部都是在 教授級醫生即是說以前做教授以前就為人民服務接著出來找真銀的那些看他家裡有些錢的這個人看他之後就告訴你心肝脾肺腎都要割那我老爸就說都沒所謂的要割要醫的但有個問題割完之後後遺症是什麼永遠要帶著尿袋隨街走他就這件事很不開心接著找了我 當然要拿第二個我就跟他安排了有尿袋我就安排了他去拿second opinion當然要那時候剛剛聖誕又找另外一個教授級醫生去看他看完之後我看過你沒有立即開刀的必要那個醫生又叫立即開刀他說第一你沒有什麼必要我們要做多些測試但剛剛聖誕因為真的不急 放完假回來因為我又要放假放完假回來再看你阿麥先生姓楊的朋友不怕說很多人姓楊聖誕後當然不開刀聽到醫生這個叫半好消息未經確定去就澳洲回來澳洲他有個兒子認識一間醫院的教授就飛回去澳洲 飛回去澳洲飛回去澳洲就去到墨爾本墨爾本醫院在墨爾本大學醫院看完之後醫生說什麼都不想開刀那沒事吃藥就可以了你想想如果你聽到你腳軟的他是不是跟你開刀是不是都把你先的了一開始刀賺很多錢幾百萬的其實你講這麼多這些個案例告訴我們不單止律師十個律師有十一個意見 香港現在其實都不是大部份的醫生都可能只有一個意見開刀開刀開刀這樣的體制還有一件事你說這些醫生會不會欺負你這些窮人現所你還說你監窮人去買窮人現所最慘是政府監他根本就不欺負你 所以很多問題要解決的問題要解決就是第一你解決醫護人員的 那個短缺即是你擔心即使有這個強制性要同你去買這個保險將來是沒有人會照顧他們的健康你最終又是去醫管局的人你最終都是這個虛招醫管局我為什麼要買現所所以我們就不斷都說拿500億出來就用來擺在公營的 醫療體系來做好一點然後請多些醫生好像過去那樣在英內地或其他甚至是其他的你有資格你考到香港的事就能夠在香港執業何樂而不為呢內地西醫是吧內地也好你不一定要英聯邦國家的很多國家的質素的醫生都是相當好的現在新加坡就有個名單的 他不是計算國家,每一個地方,哪間醫學院畢業 他就可以被他去新加坡行醫，所以我一直這麼多年我推動一件事，就是為什麼不容許一些外國的醫生來香港行醫呢？第一，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就說第一都可以被他做一年實習，不是做實習醫生， 給一個orientation，香港的民情，即是大家都互相試一下，然後在公營醫院那裡，在醫管局起碼做三年，才讓你出去找真銀，那你香港就解決了醫生的問題。但現在這班醫生，香港醫生是全世界最差的，最差的錢多，也是最壞的。為什麼呢？你知道現在醫生，你律師， 我們做工程師、做律師、做會計師，每年都要上課。傅哥你今年上課了嗎？我們用10月31日來做一個deadline。你知道醫生嗎？不肯，拒絕，從來沒有進修的，現在香港的醫生。這麼划算？還有所有專業的工程師、好、畫職師、好、律師、好、會計師、好，全部在外國執業的都來香港都可以執業的，基本上。 是只有醫生不給的，你有沒有聽過這些東西？所以你說醫生是不是一個霸權來的？你說香港有霸權，我告訴你最大的霸權不是地產霸權，是醫生霸權。所以這場仗日後我們再慢慢講都未遲， 先提出警告，千萬這個高永文你不要被騙到。現在林鄭月娥推政改， 689就負責推這個23條，因為沒有人肯推的了，只有他一個人會去死的。據聞他會帶袁國強一起去死，他們兩個就做，當然了，他找袁國強，袁國強肯做的時候說明的嘛，這個一定是條件來的，分好了工了，袁國強 加上689 再加上那些是廢廢的保安局局長， 就去推這個23條。 接著這個奶媽就負責去推這個政改， 就帶上譚志源， 加上劉江華， 好了，高永文呢， 都有阿強的， 阿強就給意見，什麼都關他事的， 高永文就推強制醫療保險，還要帶一個人要幫他，很可憐，傻強要幫他手，所以已經分好工了，所以大家知道千萬不要被高永文找笨，總之斗力都不給。這三場仗我相信以 政改先行，接著強制保險之後 23條就遲機以待。 講回高永文，聽高永文的衰聲。香港今日確診首宗的人類感染H7N9的禽流感個案， 患者是一個36歲的印尼籍女傭。 政府從來都沒有扭曲顧問的研究結果，作為顧問，在未得到客戶同意而自行選擇公開參與受聘研究項目相關事宜的討論，是漠視了從事顧問工作人士最基本的操守。 樓市的泡沫風險仍然是不容忽視的，交投疏落就不代表市民對住宅或者非住宅的需求減少了，政府沒有解決了供應的不足。收回這些措施，我們當然是要在一籃子的客觀條件。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翰、林毓華、鄭家富。我想補充一句，大家希望明白，我們剛剛在今天晚上的8點至9點才確診，但是我們很希望能夠盡量做到信息是透明， 所以我們在這麼快的時間開了這個會然後盡快跟大家公佈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希望大家就要理解有些問題你們現在問出來的我們未必立刻有個答案剛才問的有些問題相關我們衛生防護中心還會有大量的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的調查要進行的譬如剛才 另外一個跟患者在深圳一起的病人的去向或者我們在這麼多天裡面還要每一個患者去過的地方都要再全部去找出一個接觸的人士的名單我們可以告訴大家一有進一步的訊息我們是會盡快 跟大家通報的廢話就連篇如果看了我們的Facebook有個老友就真的好幫我們監聽商台不過我們同事都好像應該監聽商台幫我們又不給料來人家Facebook的老友給料了他說這個陳志雲一開咪就讚高永文這麼厲害還勞心勞力 出來做法報會大哥你這樣都讚得下我真是頂陳志雲不順為什麼你不學陳志雲怎樣讚今天高永文你當林伯是高永文真的好辛苦這麼晚還要一個人走出來披星戴月 為我們香港人的健康勞心勞力你看看他眼泛淚光多麼關心我們市民健康如果有高永文我們就沒有開始病了不是沒有沙士不是不是都是沒有這個禽流感你們開口及著你你真是你說高永文你說他說高永文這個有高永文我就沒有這個不用擔心有這個愛滋病我們現在說Extra已經夠了我告訴你我當初又教錯大哥我七點鐘已經知道了我告訴你昨晚當然了第二你在這裡兇記者即是什麼呢這天當然是臨了話教了經常教埋這些傳媒應變課程 第一件事就是第一課我上過你的課我去旁聽第一課教你聽著你官員你就是專家你掌握最多的資料記者永遠由議員也好什麼也好永遠沒有你那個身份即是用資料來帶他沒有你那個專家的身份你就擺出權威另外就兇人問你嘢 很多事情在這個時候我們還要做很多調查我們有很多專家我們有專業意見所以我這個時候是不能回答你的問題的我可以回答已經回答了這些就叫雕蟲小技我告訴你大哥有什麼不能回答的現在很簡單一早已經知道接下來了 有什麼還要查尋你收到的資料就是7點已經收到不過他說那個女人入醫院入了很久了你猜真的9點才入醫院嗎他說8至9點接著就11點鐘陳志雲還要讚他剛剛吃完飯拆完鞋你怎知道他是不是跟梁志雄去吃飯 沒有人知道專門也是在11點這些宗數令到你的報章文字媒體殺他們措手不及 每個人已經擺放版位是用嬰兒仔做頭條 稍微比波波好一點波波凌晨才發稿波波不是波波在自己微博 在微博上寫而已他沒有發聲明然後你經常找擺袁國勇上台袁國勇說了很久了說明一度天氣轉冷就是這個禽流感的高峰期就一定會在香港爆發的就說了要停了活雞輸港你又不聽現在就說我們沒有深圳活雞輸港 如果三個農場不來而已 其實呢 聽聽高永文講雞 暫停供應深圳活雞聽聽他講 曾经去过深圳并且在当地屠宰活鸡煮食，所以我们初步认为这一宗有可能是一个输入的一个病例。另外患者的家人的接触者全部是会送去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当中有四名家人出现轻微的病征，作为一个预防的措施，我们会暂时停止深圳的三个注册公港的活鸡场的活鸡公港。三个的注册活鸡公港，据我们理解，可能他为什么说三个？因为其实深圳的活鸡场来香港其实不多，最多其实就是来自广州。 廣州內地再入一些的你是不是應該現在都要想一想呢？還有一件事他講話海圈可點，又是被林毓華教過，可能他講三個持牌的活雞場，這個你人聽了。三個註冊公港活雞場，這些就是教傳媒的課程，有教的。第一，拿個數字出來最重要，他們教書是這樣的，三個。 第二註冊，為什麼要這樣說呢？第一可能多過三個，第二有些沒有牌，亦都有不少。那你說是不是會死人啊？你靠這個高永文去管理這個叫做我們香港食物衛生，你真是自求多福了。你又聽聽他說的。 他說不會，似曾相識，在社區爆發，似曾相識，有一件事他沒有說的，大家聽話要聽真一點，因為我們不是陳志雲，陳志雲有一塊雲，一件事他沒有說的話，現在證明了一件事，雞禽流感可以傳人，這件事他沒有交代，這是最重要的訊息。 他不說，他說我不說，第二是不是人傳人呢？他有沒有說接觸了他的家人或朋友，已經有四個有象徵的了，亦都隔離了馬加烈醫院的了，這些就叫避重就輕，你聽聽他怎麼說這個社區爆發。 暫時在這個個案來說，我們當然還是有進一步的檢查需要做。 譬如說跟這個病者有緊密接觸的一些人士，大家會留意到我剛才說當中有一部分有些輕微的象徵，這些人士我們會盡快進行快速測試。所以我想在衛生防護中心進一步調查之前，我們暫時不可以很確定究竟現在人傳人的風險是多大。 暫時現在這是一個病例，而暫時正如我剛才說，因為這個病者有一個清晰的病史，曾經去過深圳屠宰過活雞，所以有可能是一個輸入的病例。沒有人說病史的，通常是病死，要不就病歷，他想說病死，不是，他是想說病死的，這些叫 叫做叫做說就快病死的，他說快病死，他說快病死的，他想你吃屎不是病屎，大哥這傢伙，你想想香港政府，我們不要說那些政治的事情，說得多沉，689那些事情我們不要說，你看到一件事，今天你要讚大公文匯，兩張報紙的頭版，一個就說這個禽流感， 一個就說泰國，你看看你只看到泰國旅遊警示，保安局在處理旅遊警示到今天仍然掛紅色的，有沒有搞錯？證明一件事，我們香港有災難的時候，你是不可以依賴這個班底的。你想想當年董建華在沙士時候的班底多強，一樣死。你說今時今日，那時候是甲組波， 如果說英超呢，那是紅三軍，現在這隊是屎波，最屎的英超是什麼波？<笑>

第二天斟茶斟水還有買燒賣和買魚蛋然後未曾經過我調教之後我離開了李慧玲很看重他跟李慧玲做的時候還是那班人話 你看看黏著陳志雲,糟糕了,一唱一和,贊了一份 我覺得Ken應該明白 做官的,突然發生這個,叫做什麼? 禽流感,你不出來,何時出來? 就算在家裡正在做,閨房之樂,你都走出來 那些叫敦倫我叫歸房而已我那個叫歸房教一下人家有這個名稱敦倫那些叫行夫妻之禮我試過有一次收到春名人家印錯貼本來倫敦大酒樓人家敦倫大酒樓你那時死鬼啊誰啊 假如清廣,他倫敦敦倫,你都不認識這些東西,簡直就是四鬼,叫高永民死了,我們現在就笑中作樂,苦中作樂,究竟會不會人傳人呢,我經常都看,我經常看政府面對這些 潛在的危機,往往都是喜歡蓋,蓋得到就蓋 SARS當時,我都是作為SARS專責委員會的調查 我們作出一些結論都不斷要求政府不要每次就好像報喜不報憂。 講起這個SARS調查委員會我就慶了。 有一個人叫何秀蘭 去譴責高永文, 本來譴責高永文我拍爛手掌的。 你知不知道譴責高永文是什麼? 為什麼你每天早上打電話去風波裡查杯? 這個女人是不是瘋狂的? 所以我到今天為止都認為是瘋狂的。那個SARS的專責委員會就是羅志剛做主席，都罕有的，用泛民。不過我們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現在的H7N9就一樣，政府是完全好像沒有受到過去我們的血的教訓，你問我呢，299個人。 今次這件事我經常覺得政府如果下想法你下次教官員可不可以告訴他你不是叫認錯這些不是他錯的這些是天災但如果你處理得不好你就可能真的天災就變人禍你最重要是提醒香港的人我們不排除人傳人我們不排除社區爆發所以大家用一個最警醒的一個觸覺 來去面對這場仗這樣不是好一點嗎?硬是覺得現在沒有跡象顯示人傳人 11點開記者會 令到頭條沒有一邊張擺在頭陳志雲和Ken一唱一和讚他Ken中文名叫什麼名字?郭智仁 你就無謂說這個鵪鶉啦無謂說啦他都是找糧餐而已你繼續扮陳志雲算了所以高永文這一宗我自己覺得今次這件事我們一定要如果立法會要開會首先立刻就要追尋究竟活工港活雞有多少個內地在廣東省的內地場據我理解十幾二十個 那些全部就要停止輸入你還說那麼多幹什麼你只是三個大哥好像有一個他有個不知道有一個事發的地方有多少方圓方圓10公里但是現在因為H7N9確實真是 很多專家都說到現在這個階段在這個天氣真的將會進入秋冬季節很大件事如果有呼吸性的慢性病的病的時候就一定要戴口罩如果你最好就戴N95如果買不到我們還有幾千在這裡還有幾千沒有的我們留給自己有的就立即訂我相信要訂唉 留給自己有先看看怎樣先賣掉訂到訂到的我有辦法訂到但是人們訂不到我訂到的因為我曾經是沙士總司令跟供應商保持良好關係大班今天你又讚這個大公報其他報紙似乎沒有這些數目字是說內地 經有45條命我明白了我讚他有時人做賊間中都做一下好事他仍然是賊講資料的詳細不是這樣說也公道一點大公文匯處理一些新聞當然撇開政治的層面 他在一些事實上的新聞報導的層面 佢係有一定的。咁內地呢,最新中感染過是上個月的28號,浙江新增的。內地本月第3宗個連同呢個截至到上月29號為止,內地經已一共確診咗139宗了。當中呢是40人死亡,這個數目我都有。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139個, 我自己覺得這些數字特別內地這些數字有多少人來香港你又不知道第一是這樣第二信不信得過這些數字沒錯沒錯剛才對於大公文匯我們對他的編排或者他寫的新聞的報導我們要有一點是要有些打折扣他們仍然都擺脫不了 報喜不報憂不得不報又有大班扮陳志雲眼泛淚光幸好我們的政府不好你十一點大哥你三點晚你都要出來開記者會你要真是這樣的大哥有什麼然後他說自己在夢可能在夢我聽到你的版本他似乎是說高永仁快要生病總之他病兼發夢我們聽新聞 香港今日確診首宗的人類感染H7N9的禽流感個案 患者是一個36歲的印尼籍女傭 政府從來都沒有扭曲顧問的研究結果作為顧問在未得到客戶同意而自行選擇公開參與受聘研究項目相關事宜的討論 是漠視了從事顧問工作人士最基本的操守 樓市的泡沫風險仍然是不容忽視的 交投疏落就不代表市民對住宅或非住宅的需求減少了 政府沒有解決供應的不足 收回這些措施,我們當然要看一籃子的客觀條件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大家正話聽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多風趣你問我 很多事情要看一籃子的客觀因素他不是客觀客到你很嚇的大家知道說什麼叫一籃子就不是說歐洲一籃子貨幣 就說不給牌王維基,那個叫一籃子 說到發牌,提到王維基,要先開一開叉 我們昨天不是Facebook Facebook和我們昨天都有提及王維基,攬頭攬頸,我們是很看不過眼的 但王維基的公關也很厲害 立刻又在Facebook動我 他有仇嗎? 2013年到的人氣還被成哥更厲害那個是Yahoo的十大新聞找笨的你知道Yahoo這個人楊志遠不是楊志遠即是這個叫做楊什麼東西不是認不認識的了不是啊他在美國聽證會被人指罪拿來罵說出賣了人格他多無癮這個姓楊 所以我都叫大班你說無需要對於這些網上這些不是證明是好東西你學東西五毛立即出動幾巴幣有些東西我學不到的所以我不會學亦都不會學被通訊局裁定受王晶干預而受罰的亞洲電視 昨天還好意思向通訊局提交改善內部管理的建議書 亞視執行董事,這個地下黨員土共雷匯敬斌 出席續牌記者會的時候,迴避管理混亂的指控 不過就會,亞視以後就會主打 時政節目。 為民主發聲啊！什麼叫時政節目？時事政治的評論節目。還提出四大原則。做回龍門陣啊？第一有沒有錢給？我都怕。第二樣嘢。你為什麼留了二十多億？錢我又不擔心他沒有錢給。<笑> 出門要追的有時要去到真的要維穩費打電話這個雷董員這個雷同志這個雷敬斌就說雷敬斌就說邵酒非劇集為主的路線主打時事論政節目提出不依附政黨第四大原則不依附政黨不依附政權 不是,不為民粹左右,他沒有說不依附政權 共產黨是不是政黨呢不是他是政權不從屬財團老闆是不是財團呢財訓不是是維穩費更加要說做香港民主盡情的見證者揚言說很多人說ATV焦點持平 我沒聽過我很少怎麼聽他講話我認識他的你怎麼講的呢他怎麼講的呢他和大佬雷敬璇是好人來的我們的老友來的他是叫雷敬斌這個就一句說了黨員一個聽聽這個你想想香港人可以做到大公報殖民匯報的總編輯無級的你知道嗎 沒什麼人聽他講話,不如聽聽他講話。沒有共產黨員的身份 你以為他做不做到這份工作? 我們最近向通訊管理局提交逐牌申請的時候 因為還有具體一些事情,有些磋商,有些最後的落實 我們也是說,只多不少,這四萬多投訴 真投訴我們每一個都會聽 那時候,你問我的時候,更多我聽到的 覺得我們說話慈悲麻煩你不要用以耳代目真是逐篇逐篇去看以耳代目很過癮這句話真的可圈可點它是電視台來的嘛以耳代目不要以耳代目叫人不要看你知道嗎不是叫人只是看不要聽意思就是說你們看我們亞視這些節目<笑> 這個ATV焦點我們很持平的不過你要懂得看才行怎麼看呢第一你不要以耳代目就是說你不要聽你關掉聲音去看公仔就行了看公仔就行了那就證明我們很持平的因為看見他衰樣那麼滑稽你一定笑的嘛笑就是加他啦那就是好東西啦四萬多個投訴一點都不多因為含了一架的<笑> <笑>剛才就說ATV焦點最持平因為幾杯酒在接著你說我四萬多投訴說我偏頗投訴有政治目的又說網絡上的投訴根本不可信另外說無線都有收兩萬多單意思說濕濕碎了接著人們問到王維基 他就說這傢伙不能排幫了他你會不會跟他合作他說不想跟做show的人合作電視台不跟做show的人合作即是沒有工作做啦即是不是做show電台要做show的嘛不然他不是因為他意義動他沒有事他不出聲就默劇嘛不跟做show的人合作即是說什麼所有現在亞視做show的人都沒得做的他認為做show的人是從政亞視不是很為多不是從商<笑> 上個月起無線封殺一傳媒可以理解這樣說大哥這個就真是所以你說一個無線就獨大一個亞視就自大 你說香港兩個持牌的電視機構就是搞到這樣蘇錦良昨天出來動手了特首一男子因素 就不點名炮轟吳佩瑩顧問公司漠視基本的操守未經政府同意捲入政治討論感到非常遺憾不過這一樣我只是想強調這些政府現在人家吳佩瑩上次在我們的直播室最不滿的就是 你是你政府擺了我上台你是政府將我們斷章取義將我們專業的顧問報告拆散到唯你可以用的你就用但是誤解了甚至用一些東西來曲解了顧問報告一些說法但是專業的顧問當然要出來捍衛自己的尊嚴當專業的顧問捍衛自己尊嚴的時候 你政府就好像跟他對著幹蘇錦良最離譜的一點就是沒有什麼時候依你的顧問報告去發牌神經病你就是因為要發牌才出錢請人做這個顧問四個顧問報告但最過癮的是顧問這次不顧保持中立的角色選擇捲入政治討論也對發牌政策程序存有不少誤解 如果這麼說就糟糕了你不夠班你請他不是顧問對程序政策都不懂你為何請他做顧問這就是自相矛盾接著就說沒有為申請者排名死撐什麼叫程序公義循序漸進廣播政策決定要一致 如果行會淪為橡皮圖章就是不負責任全部廢話人家做顧問不知道說得多清楚那個廣告消費的餅不是得那麼大是會有很多其他因素因為經濟因為某個節目是很受歡迎的因為某一個廣告商 他登了這個廣告之後哇生意盤滿會加錢其實這麼多年來大家看到政府用很多不同種類的顧問每一個民生的政策交通衛生現在這些廣播教育福利等等很多顧問的顧問通常政府你commission他的時候 你叫他怎樣做大概知道的方向不過這次大件事因為一男子將過去政府的方向推倒重來於是弄了一個大頭佛所以這個顧問就覺得大哥你不要玩我你當時不是這樣所以出來捍衛自己的尊嚴現在蘇錦良竟然高度說是遺憾現在就是一男子做出來的禍一男子一個人說事 推倒所有事情連專業的顧問都不顧了沒有了尊嚴蘇錦良這句話就很有問題他說他形容顧問的言論純屬個人及主觀建基於不完整及不正確的信息的資訊其實如果是再這樣搞下去你蘇錦良下台吧你浪費公帑我覺得這個專業顧問如果真的因為這是跨國公司告他誹謗是真的可以告得他誹謗 這些是不是說得少不過你蘇錦良本著自己是政府我是政府我是官官不如官爭他就是想著這樣大家鬥大你不要讓我看到有一天人家告他誹謗他就好自為之再這樣搞下去 這件事不是一件好事蘇錦良麻煩你繼續假裝算吧蘇錦良還有話要說的因為黃維基其實不是黃維基最早是林毓華在這裡說了商務局的前局長劉慧蘭邀請黃維基申請電視牌

受，与顾问的客观中立的角色是存在冲突的。我们留意到顾问发表的主观的言论里面，对当局的政策和程序都存有不少的误解。 其实作为一个专业的顾问，政府一向都是最大的客仔之一，是吧？即是这个专业顾问这么远，喂，大佬都想着这一铺闹完你呢，没有了，不过这个是都要澄清，来去为自己的尊严来去赌这一铺，人家当然有原因。即是你苏锦良，你讲出话人家不去尊重的游戏规则，其实你政府开始自己不尊重这个游戏规则在先嘛。你想想是不是 说回这个亚视，上个礼拜正式向这个通讯局提出续牌的了。这个地下党员雷敬斌就说，如果获得续牌，头六年牌照期的承诺投资额不会少过现在六年牌照期间承诺的23亿。又说亚视会继续走良心路线，坚守不从属财团、不依附政党、不听命于外来势力及不为民水左右这四个原则。亚视早前发声明说，为民主进程发声，即是为民发声啦。雷党员又解释话，同志话呢，亚视见证了前普选的时代，又话香港剧这个剧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了，未来将制作时政节目为主，预告有新节目，邀请名记者做主持，下个月就启播了。名记者我们拭目以待啦。雷敬斌又说，亚视四年来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即是越做越熟，你问我就个个月终于同人借钱出粮，做得真的挺好的，坚持亚视 即是很难得做到这样， 客观并以中国人和香港利益出发。他说把酒当歌做得挺好，有什么平台可以给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和冯检基都上来发表意见的呢？亚视新闻总监兼把酒当歌的主持刘兰昌就说，普选对香港是有好处的，但不同人对普选的意见不同，亚视提供平台他充分反映这说。对于亚视时政节目里被投诉，这个同志就引述说，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讲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话，如果他们说你不好，说明你工作已经做好。哇，这样大祸了，千万不要让我的伙计听到。 所以出面，所以出面所有人觉得他自己做得很好。 即其实跟所有人都说，你真的做得好。所以为什么呢？终于揭了个秘了。当日李国宝好肉紧地捏住你郑家富的手臂，说 very good very good， 即是说你做得不好啊。你明白吗？ 我从来没想着他捏着手臂 very good 的时候，即是觉得自己真的 very good 的。所以 我们不停说他叫同志同志，吓亲我，他出了柜吗？ 他是 共產黨同志他是那同志不過可能是那種出奇陰陽怪氣那個人又不需要對別人的性取向我不是說性取向我是太監說回來阿士你說完沒有說回剛才你說這個叫做這個人就叫做唉邵善波 接受黨部環球時報的訪問愛國者治港就是一貫的原則這裏有說了什麼壞話呢環球時報就問他了這是獨家訪問你怎樣看待中央關於香港普選的幾大原則尤其是李飛這次特別強調愛國者治港呢邵先生你扮邵氏波行不行你跟他很熟悉 誰跟他熟悉你啊我見他我想五隻手指都數得埋環球時報你說怎樣強調愛國治港愛國者治港邵氏波就這樣回答你主任說中央一貫的態度香港回歸以前鄧小平強調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由愛國愛港的人治港你只是這幾句有鋪排的 香港回歸以前,鄧小平強調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由愛國愛港者擺鄧小平上台 從實務上看,即是林毓華教的,從實務上看 他什麼年紀,跟中央對抗的人 剛才大班都有錯過你那一堂,所以你不要想著說那些年紀就行了 选上行政长官说什么是程式电脑程式也是不能运作的一个地方政府的首长和中央不要说对抗了即使关系不好没有合作基础整个运作也都是不可能会对香港造成很大的伤害有人说选民会做出聪明决定但从历史上看来不一定必然会发生 說明是很蠢的嚇定你了選民是很笨的是香港的選民還要說所以不知所謂當然是你選過蔣麗雲出來選了個中樹根出來不堪提你說選了這班民建聯的大賊出來那又是從這個歷史就已經發覺真的有問題了聽聽教統先香港今日 確診手中的人類感染H7N9的禽流感個案 患者是一個36歲的印尼籍女傭 政府從來都沒有扭曲顧問研究的結果作為顧問未得到客戶同意而自行選擇公開參與受聘研究項目相關事宜的討論 是漠視了從事顧問工作人士最基本的操守樓市的泡沫風險仍然是不容忽視的交投疏落就不代表市民對住宅或者非住宅的需求減少了政府沒有解決了供應的不足收回這些措施我們當然是要在一籃子的客觀條件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鄭家富環球時報那個訪問獨家訪問邵善波其中有一個問題就問他為什麼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有什麼缺失呢 為什麼會出現有缺失的情況呢波叔就說雖然這些民調很難看但我覺得這些民調的問題本身是有問題的其實民調本身有問題 不應該對立的新聞對立起來，譬如說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要問中國人根本不應該問的，意思就是問都不要問。邵善波就說覺得香港人不反對自己是中國人，對國家認同基本上都沒有大問題。 但是對國家不了解一個很大問題，為什麼呢？因為英國人統治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讀中國近代史的，不學鴉片戰爭之後的歷史的，現在雖然改了，但結果不理想，即是說國教還未成功。當然啦，沒有讀共產黨怎麼崛起的，大哥。邵善波說覺得最大問題就是很多香港人將國家和黨分開，這個真的，他認為很大問題，即是香港人不應該將國家和黨分開。 邵善波說香港人可以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愛國，但對共產黨會有一些看法。為什麼有這樣的看法呢？他都很坦白，有一些歷史的因素。一些香港人的父母在1949年之後反右期間，1962年艱難的時候或文革時期走難來香港，不過另外跟香港的傳媒都有關係。 環球時報問他內地和香港經濟差距逐漸縮小了，香港人是不是有些不平衡的感覺呢？其實問這個問題已經問得很陰濕了，即是現在我們大陸人，大陸富強起來了，你們香港人是不是覺得心理變成不平衡？他應該立即用剛才說的那種說法罵這個記者，因為你之前香港人叫那些做阿燦，你明白嗎？ 你傳媒就將這些問題突顯出來，你的環球時報現在反映出來，但是香港人變成港燦，但是我們那些叫做香港人的邵善波怎麼回答呢？他當然有啦，是有不平衡的，不抵得你大陸人有錢啊，為什麼呢？因為過去香港人將內地人叫做阿燦，就有貶義的，後來出現了一個叫做港燦的名詞，就香港人自貶的稱呼，意思就是說現在內地強大了。 內地的人比香港人更有錢，於是我們香港人就變成阿燦，面還有香港人心理調整是有的，即是說我們香港人不抵得國家發展快，這些死貓比香港人吃得這麼死，這個真是港姦。還有一道呢，接著說什麼，相應開始強調在其他方面的優越感，那你說了，香港人就開始因為沒有錢，被人叫港燦，就要平衡心理。 於是你要講民主自由了，你去作為自我陶醉、自我平衡。大班，你批完他之後，剛才第一條題目他當他講到普選的時候，這個邵善波還要講，大家都說經常說要普選，但沒有人講配套的問題，普選產生什麼後果， 你對於普選這些問題就這樣看。算了，不要後果怎樣解決，不好的後果就繼續用普選，繼續用選舉推動的路。第一，他當然說普選有後果，第二樣東西最不好說香港人，因為現在窮，所以要找些民主、法治，因為這些東西在大陸沒有，就我來自我安慰，提升了自己的個人價值觀，他不知所謂什麼人來人渣，人家理就是意思就是說到面對一個孤兒，那你就個孤兒就很成功的，你就是孤兒，他大佬什麼人來的這個邵善波，人渣兩個字講完了，那你著名是明報社編野就發人心省的，他就說到他最威風，說到這樣民主之父。 他最近的方案修改方案令民主之父的稱號是模糊的最初還被人抽後腳不停拿出來的李全明方案民主之父變成民主契爺陰公的這次民主大叔今天他講了一件事為何鄭家富要失陷執法他就講執法大細超 前政務司司長刁刁鳳大宅寵見上星期三終於審完了唐太輸了錢少的國書錢被人罰了11萬很少而已他就罵你了李柱銘就罵你這句了終於忍到鄭家富撞板了李柱銘留意不少媒體報導 都質疑罰款太輕媒體包括D100的鄭家富認為缺乏阻嚇力雖然梁振英同樣被揭發名下兩處物業都有寸見但輿論看來又不是很關心很關心不關心那11萬多人少我們關心什麼時候他被檢控我們不關心D100關心罵著媒體很少質疑特區政府 為何梁振英物業寵見調查到現在竟然毫無進展呢李柱銘繼續說事實上政府在處理唐英年和梁振英的寵見案顯然很突出有差別的待遇相同標準正如唐英年所說屋宇署針對他的事件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每次去到法庭 反而看梁振英牽涉的寵見問題所有相關部門沉默無聲似乎企圖將這件事不了了之是否我們沒有說不為何不動梁振英鬼不望最好政府就兩個都拘捕然後去秦城監獄以後不回來兩個都是梁振英和唐英年你契爺說的當然這不是民主契爺真的不是我契爺陳幾何時你和他拿書包拿風濕褸這個都是我的敬重長輩是不是檢控梁振英和相關人士寵見為律政司案調查結果而作出的決定不過 李柱銘就說根據媒體的調查梁振英物業的寵見已經是證據確鑿為何遲遲不見屋宇署公佈調查結果呢另外律政司亦沒有起訴任何牽涉的人士但是在唐英年即是刁刁鳳的寵見案裏面建築師、結構工程師和承辦的工程 還在審訊那幾個都被人起訴為何梁振英物業寵見的主謀和幫兇就可以逍遙法外呢那些真是刁刁鳳民主大叔就拋個英文的言語出來你認識的這句 Justice 你說下去我沒有在手不用了你唸一唸就出了<笑> Must not only be done 你說下句了 Seen to be done 不是的 But must Manifestly be seen to be done 只是說seen to be done 都不夠放大鏡看都覺得是做了的因此執法部門處理梁振英的寵見問題的時候同樣需要高度透明藉以讓市民看到執法的公正和公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令市民信任整個執法制度仍然是完善 相信特區依然是法治的社會最後伯伯就說你大哪一個契爺又大叔現在變成伯伯無奈民主伯伯無奈這個簡直是伯伯自從梁振英上台以來人治日益明顯執法部門亦漸漸顯現出來淪為政治工具的現象 可是法治一旦被摧毀特區不過是另一個中國城市而已 現在很明顯是 因此你想都想到怎麼結尾 因此就要普選 不是 我們一定要追究到底 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其實他的說法是對的，網上的批評可以不理，而是當別人說你不好的時候，即是說你好了。各位聽眾阿黃先生經常打電話留言的，他們不是網上，他是聽完我們的節目。 他給了很多寶貴意見，我的不是說你，我不是說你，他說你又來由，他說你這些通常是技巧上的問題。喂，有人啊，有陳先生啊，說完了，那你又說要聽電話，他提了一個意見，你給了說完黃先生說什麼，不是說你，你不用擔心，很害怕，大佬手都震了，大佬，不如他聽了你會手震了，你會， 你會汗顏，他就說我們經常去到九點半之後才叫人打電話進來，然後他說得很對，所以證明他由朝聽到晚，然後他回答十次聽電話，我講兩句就咳鬼了人，我怎麼回答他呢？我其實可以加時，第一現在很flexible的，因為我們跟著播音樂，很具彈性，可以隨時加時，但最重要其實熟客呢 不用介意的，隨時打電話來都可以，1831138大家都很熟悉，隨時可以打來，不需要我們呼籲你才打來。我叫你才打，就遲了。早晨啊，陳先生。早晨啊，老陳。早晨啊，喂，上次又是接了下來，就是講得一分鐘不夠就咳死了。行了，現在有八分鐘，可以止，我們不要出聲。 兩句而已，第一句就是說不要說郭志仁，因為他都是打份工很慘的，他拿了名字之後才反中都未遲，他現在沒有名字嘛，被人解僱了之後都不知道找什麼做，不過說真的，陳志雲的節目我已經沒有聽了，我就聽過一次，就是阿叻走上去說耶穌的那次我聽，我覺得他不知所謂，以後我都不聽了。第二，其實我想打來就是說 我希望你們跟進一下張震遠的事，張震遠法院說要警方跟進，但沒有了這件事。大話兩思想受受，肯定保住自己的馬仔。說真的，他這樣做法不行，而法院都說這個人有問題，證供不誠實，有牽涉，如果警察部都不跟進 就真的沒理由對那個假的信用狀這麼有興趣，所以我提出幾個觀點。第一，因為沒有人跟進，就沒有人理會，請你們跟進一下。第二，如果你們的節目想還要增加收聽率之類，坦白說真的留多些時間給觀眾打電話來聊聊，不要聊兩句又剪掉，是很沒癮的。第三， 我覺得未必會選擇革命，香港人會選擇移民走人，如果最後 陳先生你說到張振遠我相信這句也是剛才林伯也提到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當現在仍然是梁振英當道張振遠這類人他已經辭職了在梁振英眼中已經辭職如果他又再被檢控梁振英的臉都不知道放在哪裡所以一定是保得多久得他多久不過這些我告訴你 保不得很久因為梁振英不會永遠都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於是張振遠你問我他都喊喊苦的了今天不動他遲早都會動他這個就是我的看法你可以試試問問警察部有沒有人跟進或者問問因為陳先生我又告訴你就住一些個案不會評論的執法他真的完全不會跟你說的我們不會做這件事除非一件事你說有 我們議員不知道去了哪裡譬如議員可以在不同的委員會提出質詢我們可以找立法會議員另外一件事有人搞一個譬如上街針對為何放生張振遠上街遊行抗議示威都是一種表達的方法來的 大家要自己站出來的不是說大班你去搞定他但如果我真的做特首我當然幫你搞定他但我未做嘛行了陳先生你明白他說什麼了他未做嘛很想做的他大哥你真是好啊多謝你陳先生拜拜你未做嘛很明顯我做了就不同了我都沒有我又不是特首一個鵪鶉 在鵪鶉台做鵪鶉主持不要說我們的鵪鶉台不要說你是鵪鶉主持他很多時候應該謙的時候不謙我想回應用兩三分鐘回應昨晚湯家驊在自由風我也想說多謝你他豁出去了他豁出去他說最多不選但他有一句昨晚我覺得真的很不幸很偶然 他說我現在說法律也說政治的現實接著森哥就問他是不是如果中央肯給全民提名那你收不收他說收當然收我就從他這一句我就覺得中央說有你就說得中央說沒有你就不去爭取就不是了就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從一個法律的學者或大律師,如果從法律去看基本法 原來全民提名,公民提名是不行的,那你不行的,難道爺爺說得你就得? 不可以這樣我就想這樣說,他變成說法律這樣最愚蠢,他不要說法律好過 阿爺說不行的時候就是法律當阿爺說現在就告訴我們根本公民提名湯家驊說是不合法的不合基本法但如果阿爺說給你也沒問題這句我覺得我真的跌了落地我和鄭家富突然間我和湯家驊三人去旅行我就說口乾洗洗洗洗鄭家富又去71 你比喻成這麼快接著就說沒水喝然後我們三個人就說大鑊了沒有帶銀包那怎麼辦阿富你阿富年輕又瘦又走得快過人你進去71撻錢水出來接著湯家驊就說不行的高買有罪 不過如果你拿給我喝就沒問題所以鄭家富就去71撻了一瓶水出來接著被人拘捕了上法庭湯家驊就說我當時有沒有當時我就做證人我是真的這樣說污點證人是吧我沒有份我在那裡看我就做證人我說是啊大律師說不偷得東西大律師說是不偷得東西不過如果鄭家富進去偷了拿出來給他喝就沒問題那我就喝所以就糟糕 這個例子你確實是生動如果是這麼現實的我們明天可以用多點時間討論如果是這麼現實的當年小弟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2004 2005年是一個政改的你們那些人真任權方我們不要你拿了那20元如果你拿了就更好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声台 环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环声于民